半，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体坛夜话节目，我是康乐。今天我们体坛夜话还是照例来一个足篮双打，咱们上半段说篮球，下半段再聊聊足球。在上半段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现在把宋翔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宋翔你好。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首先想让宋翔跟我们说一说关于 CBA 的事儿啊。 CBA 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这个联赛什么时候开始啊，包括什么时候这个最后能定下来是否是全华班啊，或者说这个主客场制啊，如果说是赛会制的话，放在哪两个地区来举行等等的很多这种疑问啊，宋翔能不能给我们解答一下？ 新的赛季呢，在之前呢是给出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开赛时间表是在这个十月的中下旬，应该是揭幕战呢应该是10月16号打响，但当然这个的赛程呢应该是在两个月之前啊跟各个球队去沟通的，但是呢会有新的变化，因为呢你要考虑到新的赛季现在有很多变数，所以呢会不会有一些变化现在不得而知，但是呢之前制定的这个日期呢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对于各个球队而言呢，现在呢圈内人士一个共识是赛会制，这个呢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呢是否有外援呢，其实呢各个球队呢也并没有特别的得到通知啊，相关的一些官方的消息或者说各个球队其实还是没有得到准确的联盟的一些这种消息。但是呢有一些球队就像之前所说的会是有一些提前的准备，包括之前的北京守望队也是让林书豪尽快的回归。另外一些球队呢像是深圳队像是这个广州队啊都在积极的联系外援，实际上他们也都是做好了这个新赛季有外援的准备。那如果有外援呢，其实呢应该说政策相关的外援使用政策呢应该是和上个赛季呢是相同的。但是呢各个球队呢现在更多的球队还是支持或者说他们建议是全华班的这种状态出战。我记得之前也说过，因为呢各个球队呢在上两个赛季的时候他们在这个亏损上比较严重，所以呢省去外援的话其实呢对于各个球队而言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如果全华班的这种状态出战的话，其实给各个球队呢应该说能够省去大概3000万这样的一个这个投入。这个呢数字呢其实对于各个球队而言呢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字了。所以目前还是有大多数的球队很支持全华班。至于说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这个准确的消息呢，因为我这几天呢也一直在跟一些球队的管理层在这个沟通他们呢也没有得到准确的时间表，而他们给出的就是一致的这种感觉或者说一种反应，就是说那个还是希望尽快的能够知晓到底新的赛季是什么样子。当然说近期呢也有一些这种消息传来说这个联赛公司确实也是在考察一些赛会制的举办地。这个呢确实是如此，因为呢刚才也提到新的赛季是有可能很有可能会在10月16号打响。现在距离这个日期呢应该说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个时间呢其实是比较紧张了，而且如果你这个真的进行这个两个这种赛会制的地点举办的话，实际上对于分区以及各个球队的这个安排，还有对于这个相关的赛区的一个配套的一个审核各个方面， 其实都是一个这种考验，尤其是如果你现在这个赛区并不是放在诸暨的话，或者说放在其他城市的话，对于一个这种举办地，其实呢，无论是硬件、软件各个方面都是一个比较一个全新的挑战，因为呢，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上个赛季的时候是在诸暨举办，实际上诸暨呢，其实在这方面呢有很多经验，当然说。也有一些这个不足和问题，实际上也是伴随着赛季的深入啊，逐渐的去改善。那如果真的是新的赛季是在这个两个不同其他的城市举行的话，那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各个球队的这种适应以及这个相关这种举办地的一个软硬件的考量呢，这各个联赛公司呢，其实还是要进行一个实际的考察比较才能得出。应该说9月份这些事情都要去完成，并且相关的体测也要逐渐的展开。新的赛季呢，很有可能也是像上个赛季那种体测一样就是每个球队呢会抽3个球员进行这个体测当然说这个抽取的到底是抽取还是说全队参加体测，或者说给这个球队一些这种名额呢？现在呢还没有完全定，但是有可能会像之前一样进行这种抽取的这种方式。但是呢，其实还是那句话，其实新的赛季到底是怎么去进行各个方面准备工作各个球队呢并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这种答案，他们也很着急，而且新的赛季距离现在其实已经很近了，那。很多的重要的方面呢，仍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这个是对于各个球队而言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啊。其实对于各个球队而言也非常非常紧张了。那新的赛季呢，到底怎么样呢？其实也很多的球队刚才就是所说的，没有明确答案，所以他们呢也在等待。 当然这两天看到了一条消息，宋翔，就是，有记者说，像是南昌和沈阳有可能会成为比较大的这个候选的两个城市，你应该也听到相关的消息了吧？ 其实呢，确实就是，这两个城市呢，其实是一个候选，应该说也是一个就是考察的范围。但是，是不是这两个城市就能够成为举办地？现在，并没有，至少我的消息源并没有给我特别明确的一个答案。因为，如果这个事情定下来之后啊，确实，一些球队会得到内部的消息，或者说他们会得到比较确切的一个答案。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并没有。给出这样的信息，所以我觉得，只是一个考察的一个对象我觉得可能现在的这种，准确的一个这种评估，或者说准确的答案，应该还是会在后面才会逐渐的展现。因为说呢，因为你知道，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有很多的这种流言，或者说一些这种消息传出。但是呢，有些消息呢，并不是那么的，或者说只是在一个进程当中，并没有完全的确定，或者说这种，敲定，包括现在的一个，赛制的问题，其实，很多的球队现在呢，其实也很困惑，因为呢，他们看到的一些消息呢，都是从网上看到的消息，并不是从联赛公司给他们，给出的这种内部的消息，所以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再等一等，或者说。这样的这种信息呢，我们可能只是一个进程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呢，并没有完全的作为最后的一个这种确定的一个答案。 当然，这两天也看到了关于山东男篮的队员讨薪这件事儿，涉及到的是之前负责这个俱乐部的山东西王。当然，现在山东西王已经把这俱乐部转给了山东高速。我看到了篮协相关方面也是表示，这个件事儿也是会继续的来关注，包括未来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不只是篮协这边需要去给这个斡旋一下，同时，我相信也是广大球迷所关心关注的事儿，因为，这个欠薪这件事儿啊，之前一段时间好像是在这个足球圈儿，有某些俱乐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 CBA 的俱乐部好像之前出现这个情况呢，不是特别的多。宋江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件事儿？ 据我了解呢，这个事情呢已经持续了有一些时间了，而且呢，确实，这些 球员啊，被欠薪的球员，那通过这样的这种方式呢，把这个事情，这个无论是向这个 CBA 公司去这种传达，希望这种求助的方式去解决，还是这个求助信啊，在这个网络上去公开，其实我觉得，表明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其实，有一些球队，其实他们的或者一些球员，他们的这种状况啊，并不是很好，因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在这次的这个欠薪的事件当中，三个球员其实他们已经被欠薪了很长时间，这个有的长达了1年之久，当然有的呢，当然这个球员当中呢，并不是说这个薪水全部这个拖欠，而是呢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拖欠的方式，这个对于球员而言呢，我觉得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呢，你在一个俱乐部当中，如果你的薪水都无法去，这种给予足够的这种，稳定的去支付的话，其实对于他们的这种影响，我觉得是很直接的。但是这些球员，仍然在上个赛季的时候去，非常的兢兢业业的去打完比赛，而且他们的成绩非常好啊，前四的一个名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处境，一个环境，而我们也看到，在这次的事件当中，我们可能需要反思的事情，方方面面的事情会很多，因为你知道，在过去的这个2年当中，这个有很多的这种企业或者说一些这种机构，其实他们的经营状况并不是很好。那山东鸡王呢，其实作为一个这个曾经非常这个有实力的这个。企业其实他们在过去的2年当中呢，确实受到了很多的这种冲击，而在反映到这个球队当中呢，确实他们出现了一些欠薪的问题。对于球队，对于整个的球员而言，包括我觉得中国篮协而言，或者说 CBA 联盟而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引起我们足够反思跟重视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当然 CBA。在过去的时候也有过一些欠薪的一些情况啊，比如说我们在很早之前有过这个云南红河他们拖欠这个俱乐部这个薪水的情况，其实在当时也是闹得沸沸扬扬，这个最后那个时候的时候，这个篮协跟 CBA 联盟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分开还是在一体化的这个进程当中，所以当时呢，那个事情还也是是很影响了 CBA 的一个进程，其实，在这些年当中，CBA 都有一些这种保证金或者说这种储备金，这就是为了应对一些比如说一些球队的欠薪，或者说一些球队的或者说一些突发的情况，或启用这些这种储备金去应对一些突发的情况，但是这个是要有代价，就是你。球队如果真的要是通过联盟要付出这个储备金的方式去支付这些球员的欠薪的话，那这支俱乐部可能就要被剔除了这个呢是一个很严重、很恶劣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在近期的一些报道显示呢，确实CBA 联盟呢也在敦促这个山东队方面呢去完成这样的事情，而且呢。部分的这个薪水呢，也是部分拖欠的薪水呢，也是逐渐的去给到了队员。当然说，现在已经支付的这些拖欠的薪水呢，对于拖欠的总额而言呢，可能只是九牛一毛，非常少的一部分。但是呢，我觉得呢，我还是一句话，就是说这可能是一个开始，但是后边怎么进行，或者说什么时候去。支付完这些被欠薪的这个这个金额呢，可能还是得需要 CBA 联盟去进一步的去这个督促或者说去跟进这个事情，因为确实这个事情对于整个的联盟的影响，我觉得是很直接的，而且这个就是对于整个 CBA 品牌，对于 CBA 的美誉度。都是一个很负面的影响。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跟反思。这个事情所引起的这种后续的问题引起的后果确实比较的这种严重。所以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也之后呢跟山东队的一些球员这个方面去这种沟通，实际上他们也说呢，现在呢 还是备战好全运会。这个呢，其实作为一个球员他们可能这个能做的事情也只能这么多，因为呢，你确实现在呢是处于一个全运会的一个备战时期，他们可能现在要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这个上，但是呢，你全运会结束之后，又面临着一个新的赛季要开启的一个问题。那这个上个赛季的拖欠的工资是不是能够完成？我们还是期待好消息吧，或者说我们期待着这个消息尽快的到来。 但是关注 CBA 的这个新赛季啊，好多朋友都说也想让宋翔给预测预测新赛季的这样一个实力的排名。那随着新疆队的跟周琦这件事儿的这个结果，就是周琦退出这个赛季，新疆队的实力肯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好像很难返回到实力榜的前三了。那在宋翔你的心目当中，目前来讲，包括这个窗口期各种各样的引援啊，都加成之后了，你认为联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实力的排名是否是有一定的变化呢？ 我觉得呢，肯定有变化，因为呢，你刚才提到新疆队，确实他们失去周琦之后，我觉得整个的这个实力，尤其是他们的这种夺冠，或者说在这个争冠的时刻当中呢，其实已经是不存在了。我觉得新疆队应该说是会掉出前四的一个名次，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个赛季，至少我觉得三四个赛季这个时间之内，其实新疆队是一直保持着一个至少是在每个赛季之前的每个赛季之前都是一个能够争冠的球队之一。我觉得这个的评价，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因为他们虽然在阵容上可能会有一些修补，但是整个的他们的框架还是在，尤其是在过去的几个赛季当中，他们都有周琦有周琦跟缺少周琦，我觉得对于新疆队是一个非常质的一个改变。但是呢，因为呢，我记得在上次的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这个事情，新疆队呢，在整个的续约过程当中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所以，周琦决定不续约，并且呢，他退出一个赛季的这种方式来，始终达到自己的一个这种目标。我觉得，对于新疆队而言，确实，会受很多的这种影响。但是新疆队呢，也做好了很多的准备，无论是他们在注册的球员上，以及他们在新的赛季的一些这种，目标的设定上，其实都会发生改变。那新疆队如果不在前四的话，那谁能进来呢？我觉得呢，包括北上广，包括我觉得上海队都有可能进入前四。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其实首钢队在这个赛季并没有引援的动作。那但是呢，他们很大程度上保持了阵容的完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之前也提到过，为什么首钢队会这样？一方面呢，是他们的薪金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虽然说现在的这种顶薪呢还有，但是呢，整个的薪金空间已经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如果你要是再增加一个巨星，或者说一个超级球员的话，那这个呢可能要这个要触发这个整个的一个我们所谓的要调度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北爽队在这几个位置上无论是锋线、内线还是后卫线上，其实他们的阵容的储备，我觉得还是比较的完整，就看你怎么去更加合理的去阵容是怎么去配备。那另外呢，就是让他们更加的去产生化学反应，这个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情。而北爽队其实在过去的我觉得两个赛季当中，其实他们经历过，尤其是上个赛季经历了很多的这种波折，但是呢，他们始终当他们重回正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其实他们还是人们这当中人们印象当中熟悉的北京首钢队，就是他们仍然是怀有一颗这种竞争或者说争夺总冠军的一个心脏的一个球队，所以我觉得当北京首钢队在新的赛季重返前四的话，我觉得一点也不意外。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上海队的今年的休赛期的引援，我觉得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王哲林我觉得能够从福建来到上海，我觉得你可以体啊、就是可以就是反映出上海队他们试图在新的赛季 大干一场，或者说能够取得一个突破性成绩的一个决心跟基础。你知道上海队在过去的两个赛季的时候，其实他们一直在改变，他们一直在引入不同的球员通过不同的方式去无论是交易租借，或者说通过选秀去得到球员，他们一直在试图去改变球的现状。当然说过去两个赛季上海队的成绩依旧不是很好，距离人们的预期有很大的差距没有进入季后赛等等，确实他们的表现跟投入我觉得并不能成正比。但是我觉得新的赛季他们会截然不同。我觉得这个是基于呢王哲林的到来，确实会改变很多东西。因为和之前的比如说张兆旭相比，我觉得两个球员的等级以及他们所处的这种职业生涯的阶段，我觉得是不在同一个档次。那王哲林处于职业生涯的一个黄金期，而且他仍然是中国篮球当中内线的顶级的球员，他有能力去改变一个球队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级别的球员，那也是一个非常对于上海队而言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操作。那除了王哲林之外，他们还有这个任骏威。实际上从山西得到任骏威呢，其实我们会觉得他们整个的内线的组合已经是非常的一个优配的一个状态。那除了这两个重要的球员之外，他们还得到了这个袁唐文。当然这袁唐文呢只是一个租借的形式，但是袁唐文的到来我觉得会让上海队的后卫线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这种提升。你知道袁唐文在过去的四川队的效益当中，他呢并不是属于一个得分能力很强的球员，而是其实他在 CUBA 的时候就一直不是一个得分能力很强的球员。我也跟这个球员有过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采访。其实他的偶像是谁？他的偶像是基德。你知道基德是一个注重传球虽然得分也不错，但是呢他并不是一个以得分见长非常强的一个球员，而是一个很全面助攻梳理球队很更加擅长的一个后卫球员。所以袁唐文的身上有很多的这方面的一个这种特质。而袁唐文呢，我觉得在来到这个上海队之后，确实也会发生很多的变化，而且包括罗汉琛，就是他整个的后卫线我觉得应该说得到了不同的一个选择。那我觉得还有就是今年的休赛期的时候，上海队更换了主教练。我觉得上个赛季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上海队在这个教练的选择上，我觉得是一个失败的一个选择，就是他们引入了一个高水平的外教，但是当外教来到 CBA 之后，他毕竟会有一个或长或短的一个适应期。但是呢有的外教呢可以用尽快的时间度过这个适应期之后完成了一个很好的融入，比如说像是北京首钢队的亚尼斯。但是呢也有些或者更多的外教他需要很长的时间去适应，而这个适应的结果呢也有好有坏。有的外援确实会有的外教呢确实也会出现这个水土不服的情况，而且呢很严重。我觉得在上个赛季的时候，上海队在一定程度上外教并没有很好的去调动他们本土的这种力量跟资源，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最后未能进入季后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而新的赛季他们请了这个李春江指导作为他们的教练，我觉得而且李秋明重新回到他们整个的一个教练组当一个总教练，我觉得这个整个的配备是非常的完整，并且呢很是有这种各个方面我觉得都是一个最优的一个配备。因为你可以看到李秋平曾经就是上海篮球的一个标志性教父级的一个教练。现在呢虽然他并不是说直接重新回到上海队执教，而是担当一个总教练，但是他我觉得他扮演的角色跟他的这种作用我觉得依旧像当初一样。我觉得这样的配备呢就像是辽宁队比如说辽宁队的教练组其实也是很豪华也是很完整。蒋兴权担当顾问。 姚明当然主教练哈、还配了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他们的一些这种助理教练，让这个整个的教练团队啊更加的这种充沛，而且各司其职，能够发挥他们各自的这种作用。我觉得上海队现在目前的教练组应该说有同样的这种基础，而且呢李春江指导在过去无论是执教广东队还是广厦队的这个时期，其实他的就用人以及在培养球员锻炼球员方面，我觉得已经是有很多的这种成功的经验，并且是很成熟的一个经验。你可以看到过去的广厦队他们尤其是包括胡金秋这个赵云浩和孙铭徽从青年队一点一点升上来之后，如何成长为这个联盟当中的一个顶级球员这个一步一步的路，我觉得跟李春江指导的这种培养，以及他在比赛当中敢于使用年轻球员，敢于锻炼球员，以及如何的加速他们的成长，我觉得有直接的关系。而在上海队这边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基础，那这样的队伍呢，其实他们有很多的活力，有很多的这种老将，也有很多中生代球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具有这种进入前四可能性的一个球队。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可能广州队啊也是会在新的赛季继续保持一个很好这个状态的一个球队。因为你知道上个赛季的时候，当他们有了郭士强指导的时候，我觉得整个球队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尤其是他们的防守，我觉得令在某些的比赛的时刻令我们感觉到有些像当年的辽宁队，就是全场紧逼，或者说在比赛的某一个时段，重要的时段去开始这种非常高强度的防守。我觉得这是郭士强指导给广州队带来最大的一个变化。当然说今年的夏训，其实广州队是可能是全联盟当中开展夏训最早的一个球队。为什么？就是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一个休赛期的一个苦练，能够进一步的提升。上个赛季广州队最后时刻压哨进入了季后赛，是对他们整个赛季的一个肯定。那我觉得新的赛季他们应该有更多的这种可能性，去向着更好的成绩去达成。而这个休赛期的时候，广州队也进行了一些引援，比如说包括李金龙的一个引入，会在不同的位置上去对他们进行了一个补强。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来自于他们的训练的一个基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广州队呢，其实也在联系一些外援，但是呢，就要看啊新的赛季是不是会继续的采用这种这个有外援还是说申花班的一个配备。所以这几支球队，我觉得新的赛季还是让我很期待。 好的，我们今天体坛夜话的上半段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分享了很多关于 CBA 的一些观感，而且对于新赛季的 CBA 进行了一番前瞻。感谢宋翔上半段带来的精彩点评，我是康乐，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体坛夜话，等一会儿十点之后的下半段。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本市仍有中雨天气，局地可达暴雨量级，降雨将对明天早晨的早高峰出行带来影响，请您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此外，近期请您仍要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阴转中雨，局地暴雨，东转北风二三级，最大相对湿度95%，最低气温20度。明天早晨到白天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70%。预计明天晨练时阴有雨，偏北风3级左右，气温在20到22度之间。早晨有雨，不适合户外晨练。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段的体坛夜话，我是康乐。在下半段我们要聊聊关于足球方面的话题，重点来说说国足的事儿啊。国足将会在9月7号世预赛的12强赛第二场比赛当中，在晚上的11点钟对阵的是小组赛当中最强大的一个对手日本队。这场球我们今天要进行一番前瞻，同样也来说一说国足在第二场这比赛当中需要有哪些改进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评论员赵宇，把赵宇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赵宇你好。 康乐你好。 赵宇这边也看到了很多评论员包括专业的人士啊，对于国足的种种问题啊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我也是关注到了包括前国足主教练朱广沪指导呢，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分析，他表示说国足中场出问题，让后防产生了很多的难题，另外认为预判和队形需要格外的关注啊，他特意提到了在队形方面。那赵宇你觉得呢？国足是否能够通过改变一些阵型啊，包括改变一些中场人员、后卫人员的这样的一个配置，能够让下一场比赛打得不至于如此的被动呢？你的看法是？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中场，确实就证明他的这个上一场比赛李铁的这个中场安排确实存在比较大的问题吧。因为刚才康乐介绍这个朱指导的说法，我也是比较认同的。首先，我们其实可以先复盘一下上一场比赛的这个安排。四个中场等于说是前三个人站到一条线，大概就是应该是标准意义上来讲啊是五个中场，因为这个在球队防守的时候，吴磊也是退回到中场，就等于说吴磊在右边，吴兴涵在左边，中间是这个金京道还有张稀哲，然后他们身后呢是吴曦，就等于说安排了吴曦这么一个单后腰。其实我们都知道，像吴曦这种球员啊，他是比较擅长进攻的，尤其是这种后插上，不管是在联赛啊，还是说过去国家队比赛，他的这个进攻的能力都要强于防守的。而且我们也知道，他在联赛当中甚至说申花一度让他踢得更靠前，踢到了这个边锋的位置，这也是发挥无锡的这个进攻优势。我觉得无锡能不能防守呢？他这名球员啊比较全能，就是他防守也没有问题，就等于他如果说退回到这个本方45米区域内防守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一定给他搭配一个人，就是说你不能让他一个人完全的防守。完全的防守呢，一方面是防不住，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是也把他这个进攻的优势给抹去了。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本来说是我开始以为啊，说让这个金京道协助一下无锡，但是从这个比赛来看呢，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主教练又没有及时做出调整，我们等于说还是按照四十强赛那个节奏去踢，那个中场布置去踢，面对这个强大澳大利亚队，对方一控制住球，你就没有什么太多办法了。所以说，我觉得下一场踢日本，尤其是日本这个中场要比澳大利亚队更强大，所以说我们还是应该在自己的这个防守型中场方面布置更多的人员吧。首先你比如说这个吴曦，我觉得肯定还是首发，他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吴曦身旁我觉得安排金敬道不合适，那你就考虑一下池忠国，因为这个池忠国说实话在过去国安队比赛当中一直是踢这种防守型的中场，能力也都不错。他能够如果收回来帮助吴曦，一方面是中国队的防守加强了，另外一方面吴曦也能够在这个进攻的时候充分的跑上去，给中国队进攻带来帮助。其实我觉得在跟日本的比赛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两个这个防守型后腰，甚至说你这个阵型，就像刚才康乐说的，我们要怎么调整，我觉得阵型最起码咱不说后防线，咱暂时不说后防线跟前锋，咱说中场，最起码你要有两个后腰，这两个后腰都要能防守。所以在我看来啊，这个吴曦跟池忠国的这个搭档应该说是非常的不错。所以说如果说李铁指导能够这样调整，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缓解一下自己的压力，能够缓解一下国家队的这个压力吧。 当然上一场比赛更大的压力可能是来自于后防线上啊，赵瑜。你认为这场比赛对日本队中国男足的后防线是否也会产生一个大的变动啊？ 我觉得调整是肯定的。首先就是我曾不止一次强调过，像这种四十强赛的比赛，像十二强赛的比赛，我们应该踢这个三中卫，因为现在我们一方面是人员够，另外一方面呢，三中卫可能在这个中路防守的这个密集程度也会加强。但是可能李铁指导呢有自己的想法，因为首先这个国足过去呢一直练的就是双中卫，另外在联赛当中呢真正踢这种三中卫效果好的俱乐部和球队也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踢这个双中卫也是可以理解，但是人员安排上我觉得是要考虑辛苦的。我觉得这个蒋光太上一场比赛，蒋光太跟于大宝的这个搭档效果不是很理想，两个人的这个呼应啊保护都是很欠缺的，能够明显看出来其实两个人应该是临时组成的这种搭档，默契性还是差了一些，两个丢球可能都应跟双方的这种相互的保护协作不利有一定关系。所以那你这样还不如换人，那我觉得让蒋光太搭档张琳芃应该是在我看来目前一个最佳的选择，因为张琳芃的这个中场防守这个中路防守硬度是够的，而且他的这种正面能力也比较强。蒋光太现在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转身比较慢，所以说我觉得张琳芃如果要跟他搭档呢，还是需要给他及时的补身后的位置。在边后卫位置上我觉得应该不至于没必要做太大的调整吧。你比如说这个王申超打左后卫比较稳，那就继续让他踢。那右后卫位置上我们其实是可以考虑王刚的，其实王刚我觉得不管是防守进攻都是比较积极的，而且这个向前的能力比较强。其实我们可以在我印象当中啊，就是国安在踢这个浦和的比赛当中，王刚在右路，尤其我们主场给日本的这个后防线带来了特别大的压力。当然我知道这个日本国家队肯定跟俱乐部不一样，但最起码我觉得像王刚这样的球员在跟日本队比赛的时候他是很自信的，另外他的这种速度也是能够充分发挥出来的。我觉得如果这样做出调整，这样的做出安排，可能会效果会比上一场比赛更好一些。 另外这个大家也是很多人讨论啊，说这个规划球员还有两个人大家也很在意的，就是阿兰和洛国富。赵瑜，你觉得他俩对日本队比赛有没有机会啊？ 我觉得首发可能我还是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李铁指导可能更希望，比如说尤其是阿兰他属于这种进攻属性比较强的球员，他可以踢二前锋呀，也可以踢边锋，但是他的这个防守是弱项，就等于说李铁指导呢可能需要这种攻防都俱佳的球员，就是你攻上去能也能跑得回来。阿兰显然在这种防守方面欠缺了一些，所以说我觉得他下半场登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洛国富呢最早是踢前锋的现在又踢这个后腰，我觉得在后腰位置上其实我们并不缺人，就像我刚才说的吴曦和这个池忠国是可以打，所以这两名规划球员我觉得首发的可能概率并不是特别大。 当然你比如说在这个边路的位置上，他有没有可能让这个韦世豪替代吴兴涵？我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上一场比赛替补登场，韦世豪这个拿球啊突破还是让人印象很深的，而且韦世豪在这个青年队的时候也曾多次跟日本队交手过，我觉得如果说他在这方面做出调整也是比较正常。其实说一千道一万，上一场比赛我们是输了，输的也不是很好看，这场比赛就是你要调整这是肯定的，就是不可能不调整，而且即便是我们上一场没有输或者说打平了，这场比赛也会调整，因为两个对手的这个特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更希望呢教练就是在人员安排方面更加合理，就像我刚才说的当然我说这个他也不一定听啊，最起码我觉得算是一个建议，而且尤其是我们在战术选择方面，一是不要这个过于的自信，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别太自卑了，就是说正常踢就行了。我相信教练员在之前的训练当中肯定面对不同的对手有不同的这个战术安排，就你之前怎么想的是吧，踢完第一场比赛之后你可以有微调，不要做大的这种手术，还是按照自己按部就班的这个准备去踢就行了。就怕我们是什么呢，上一场比赛这个输的比较多，然后这个压于各方面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矫枉过正，那我觉得那样的效果可能就会更不好了。 当然有球迷也说了，这上一场比赛阿曼队爆冷1-0击败了日本队，就是阿曼队这有没有咱们能够吸取的一些这个经验啊，包括人家的阵型等等的。当然我看的有很多球迷也回复了，说这根本模仿不了，一个是日本队第一场比赛是发挥失常，另外一个就是阿曼队在技术层面是好像平均来讲还是要比国足的技术更好的。赵宇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对，其实阿曼作为这种典型的西亚球队，可能我们之前不了解他，但是通过第一场比赛之后对于这支球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他首先属于那种特别典型的西亚球队，就是他能够拿住球，然后就像刚才这个球迷朋友说的技术不错，可能在这种个人的小技术方面要强于中国队，而且我觉得他这些球员的身体条件也都是可以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支球队他已经集训很长时间了，他七月份的时候就曾经集体啊前往这个塞尔维亚进行拉练，就是他为这个十二强赛呢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当然了，他在第一场比赛当中跟日本队相比，再加上之前这种充分的准备，他就更有优势了。而日本队我们都知道，这些球员呀大多数都在欧洲踢球，就等于说比赛前这么3-4天、4-5天、2-3天，回到球队当中。一看啊，我看那场比赛就明显的队员们之间的这个配合不默契，然后还是比较生疏，甚至说主教练森保一这个战术安排方面都有这个大家执行不到位的地方，就等于那是一支完全没有磨合好，完全不在十二强赛状态的日本队。那我觉得他最后时刻丢了一个球输掉比赛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你别忘了，就是说经过这些天的这种训练磨合之后，我觉得日本队会更加的默契。这个默契一方面是有了输球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变得更默契，那对于中国队这个挑战真的是太大了。因为日本队现在应该说是已经到达了卡塔尔，就等于他比赛完了就立刻到了卡塔尔，也能够适应这种时差呀天气，因为他时差呀不用怎么适应，这些人啊多数都是从欧洲回来的，就等于说基本上时差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基本上能够适应时差，然后比赛的时候又是空调球场，只需要他们训练的时候克服一下这个天气炎热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日本队真的是挺不好弄的。我看网上也有消息说，这个如果说这场比赛输了，主教练森保一就下课了，那教练肯定是背水一战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肯定会带日本队，以最大的这种可能性、最大的努力去击败中国队。我觉得这场比赛的压力要比那场打澳大利亚会更大，因为主要是对手现在这个情况变了。 当然第一场失利之后也关注到了，不只是球迷啊，对于李铁开始有各种各样的压力的释放。同样我也观察到有很多这个媒体啊，这个包括一些同行啊，对于李铁各种角度就开始挑他的毛病了啊。赵宇想听听你的看法，就你觉得现在李铁对于球队的这个掌控是如何的啊？关于主教练这件事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觉得李铁首先对于球队的掌控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他的这个个人在管理球队方面我觉得情商还是非常高的。 能够很好的跟这些球员打成一片。至少到目前为止，更衣室是非常的团结的。而且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李铁能不能承受住这些压力。我始终觉得像李铁这样的教练，他是一个大心脏的人，他面对外界的这个质疑啊，他一定会看到，他也一定会了解，但是可能也不会对他产生特别大的触动和改变。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可能第一场比赛，就像我们说的，李铁有他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这个人员安排方面，中后卫啊，包括中场的布置。第二呢，就是这种战术设计，战术设计并不是特别合理，尤其是踢四十强赛这种战术体系，跟十二强赛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他的这个问题。但是即便有这样的问题，还不至于说，哎，这个李铁就下课了。我们刚踢一场比赛就让教练下课，我觉得那是不理智、不冷静、不正确的行为。因为现在说实话，教练他也是需要交学费的，因为他也是第一次带队去参加这种十二强赛亚洲最高级别的比赛。最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李铁带队都没有踢热身赛，他只能依靠比如说四十强赛或者说是十二强赛这种比赛去让队员们找这种国际比赛的感觉。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刚踢了一场输了，他有一些错误，那就让教练下课，我觉得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其实我也想说，我们换谁，你比如说换什么张三李四来带队踢，也不一定能够赢澳大利亚队。首先是赢不了，张三李四呢可能也会这样的错误不会犯，也会犯那样的错误。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给教练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宽容和鼓励。就是说你教练有问题，你可以给他指出来，但是还没必要上升到教练你别干了。我觉得你如果让教练别干了，那真的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说法。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李铁他的合同是到2026年，不管他能不能把这个合同彻底执行完，最起码我觉得这种长约也表明了足协希望给他更长的时间。我也希望李铁能够听得进去外界的一种说法，当然不是说听得进去外界让他下课这种说法，而是说听得进去外界对于他的问题的一种说法，然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争取能够让球队踢得更好一些。就即便再怎么改，康乐我也可以明确说，中国队是很难击败日本队的，就基本上不太可能击败日本队，但最起码你要打出东西，对吧？比如说你第一场比赛让人觉得不太满意，第二场你打日本打出了一些让我们觉得不错的东西，甚至说你能够进球，那我觉得就是一种进步。只要中国队能够进步，就能够让我们满意。 当然通过第一场比赛啊，赵宇，好多球迷都关注到说吴磊怎么好像也没有非常亮眼的这个表现，肯定是跟队友有关系啊，对他的支援是有限的。另外也是有很多球迷观察到说韦世豪啊，他就是敢打敢拼的，在这个球场当中好像他在中超的那股劲儿放到国际赛场当中是非常合适的啊，就是不怕澳大利亚队那种劲儿。也是让很多球迷说了，就中国队必须得有一两个非常优秀的点去带动整个球队才行。赵宇，你觉得呢？下场对日本队哪些球员能有起到这样的一些作用呢？ 首先我觉得我还是非常相信和信任吴磊，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到目前为止，纵然我们有各种的规划球员，但是他依然是中国国家队的第一球星、第一球员，这是毋庸置疑的。上一场比赛我也观察到了吴磊在前15分钟这个跑动，包括这个有一脚球打到了边网上，还是非常不错的。就等于说那个打到边网那个球啊，也是充分发挥了他的这种跑身后啊、插身后的这种能力，他的这种启动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到了后来呢，不是说因为吴磊表现不好，而是说真正给他的这种机会不多了。我也看到其实到了后面的比赛，吴磊有这种一对一的机会，但你一对一啊，想要突破澳大利亚这些身体好然后转身快的后卫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你看对方1.98米的这个中后卫，他的转身都不慢，对吧？就是说现在要求一名中后卫，你既有正面的拦截能力，又有身体优势，同时你转身还得快。这些球员呢都是在欧洲踢球的，你别管他是一流联赛还是二流的联赛，最起码都是在欧洲踢球的，他具备了这种优秀中后卫的条件。那你吴磊跟他一对一，再加上这种策应啊帮助不多，那自然就会对他的这个发挥啊，或者对他的表现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中国队不管怎么说呀，还是继续相信吴磊，多给他传这种身后球，发挥他的特点。有的时候你可能空有一身本事，队友把这个球给你传不出来，你也没有办法。我们可以看到 西甲当中吴磊很多的进球都是他的这个跑身后队友能够把球很舒服的结合他的特点给他送出来，但是在这个国家队比赛当中就有点难。刚才康总也说了这个韦世豪，我觉得韦世豪这名球员呢，他一方面是这种进攻是有天赋的，斩带包括可以突破，另外一方面呢，他的这个射门啊也还可以，但是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是脾气，能不能在这个国际比赛当中控就搂住自己的脾气，这个很关键。另外一方面就是防守，其实我觉得像韦世豪这样的球员，你可能在联赛当中不需要你过多的参与防守，但是在国家队当中你就必须要把这个防守做到位，对吧？你该回来就回来，如果让安排你首发，尤其像跟日本队这场比赛，你防守的时候必须退回到本方半场，你不要在前面吊浪荡的，对吧？你如果这样的话，那教练迟早给你换下来。所以我觉得可以给韦世豪机会，但前提要跟他说好了怎么踢，是吧？您别上去说这个很随性由着性子来，那可能就是教练不希望看到的。我相信韦世豪也应该有这种意识吧，因为过去韦世豪在国家队很久没有踢上主力了，现在如果给你一个主力机会，你就必须得拿出100%的这个力气来，哪怕你踢不了90分钟，你只能踢65分钟，是吧？该换下来换下来，最起码你要拼尽全力，该防守防守，这个是我对韦世豪的一个期望和期待吧。 当然了，这个提到战术风格啊，这个我看到很多人说了，包括这个战术体系啊，能不能打日本队的时候就变一下？因为第一场赵宇，我们中国队还是在前15分钟、20分钟的时候尝试着高位逼抢，但后来这个体能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被对手澳大利亚完全控制住了。有朋友说了，那这个是不是阵型啊，包括这个战术上面对日本队会更加倾向于比较保守的，严防死守或者摆大巴？你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吗，赵宇？ 我觉得其实你打日本这种球队呢，完全收回的守未必能守得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日本的这个中场啊，控制力太强了，他三传两倒，可能就能通过这种地面啊，这个打你的肋部啊、身后给你打透。所以你如果完全退回到30米区域，比如说8、9个人、90个人退回到30米区域内，我觉得也不现实。跟日本队比赛，在我看来啊，你要搅和，就是这个你现在啊，就像一个这个。两个人在打擂台赛，武术打擂台赛，一个是武林高手啊，那他一招一式是吧，都是很讲究的。你呢，可能不太行，学的这个功夫啊也没到家。那这个比赛，如果你还是这个跟人家练组合拳是吧，练拳练腿，那可能你怎么打也赢不了。在这样情况下呢，你就放弃你过去学的那些东西是吧，放弃你过去学那些招，你就乱来是吧？我觉得其实跟这个。乱以乱出奇迹，跟日本队应该是这么踢，就是你也让他摸不着你的脉络，对吧？比如说日本队中场能传导起来，那我就在中场限制你，我就在中场切断你，我这个你不有很多球员这个拿球能力强吗？我就身体逼近你，然后我身体对给你一个限制，让你不能很舒服的拿球。有的时候我觉得犯规一下也没关系，足球场上是可以犯规的，你只要不恶意犯规就行。就是让日本队越踢的别扭，我觉得越好。就像我说的，之前说的，把水啊搅浑，然后让日本队你不知道你是什么路子，那可能踢起来呢就不会那么被动。如果说你按照一招一式的跟日本队踢啊，你说你这个怎么踢，按照最先进的流派去踢，我也学你去踢。一旦进入到这种节奏，那我觉得不是说丢2、3个球的事儿，那甚至说很有可能丢更多球。所以说我觉得中国队一定想明白，就是说我现在是弱者，我不怕这个场面上难看，我也不怕人家笑话我。你现在连鞋都没有，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鞋都没有，你怕什么笑话，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的心态啊一定要摆正。之前有人说我们是什么低估了澳大利亚队，不是说低估了澳大利亚队，因为澳大利亚队始终比我们强，不存在低估，而是我们心态没有摆正。我们觉得4强赛可以击败叙利亚，到了12强赛做好了就能击败澳大利亚。包括澳大利亚之前也有几个人没来，这个舆论一煽火，又什么国足利好，我觉得没有什么利好，你就不要高估自己，就去踢就行了。哪怕是输了，我们踢出一些东西就行了。所以说我觉得打日本啊，就一是不怕丢人，二呢把这个比赛搅乱。这样可能你有一些机会，你这个如果说正常踢还爱面子，还这个把这个什么这个脸面摆在第一位， 那你就可能到最后会丢更大的面。 嗯，当然这边也看到了米卢，他也是在跟国内的这个媒体进行连线的时候啊，他说了说日本队没有想象那么强大，下场比赛对国足来说是个机会。这句话赵毅你觉得是个场面话，亦或是说这个米卢老师看出了某些深意呢？ 我觉得这话太场面了，甚至说不是场面，是恭维的话。就是那个米卢虽然说在我们这个中国球迷包括中国足球从业者心目当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但这个时候说这句话是没有什么任何意义的。也是首先我看米卢是两部分内容，一个是刚才康乐说的这些啊，日本队没什么可怕的，日本队没什么可怕的，它是相对于谁而言，是相对于卡塔尔、伊朗、澳大利亚还是说中国的，那我觉得这是要区分开的。还是说比利时，那比利时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也是很勉强的战胜了日本队，那比利时我觉得都觉得日本队有点可怕，凭什么我们亚洲的球队觉得日本队没什么可怕呢？我觉得日本队是非常可怕，尤其是他这个找到状态磨合好的日本队，那基本上在我看来就是亚洲第一。而且我还注意啊，米卢除了说这个日本没什么可怕，还说中国队能小组第一。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我们踢完跟澳大利亚这场比赛之后就清楚地认识到不可能小组第一，就你做不到这个小组第一，你现在能做的就是清晰的定位，能不能我们争一个小组第三，是吧？朝着这个附加赛的目标去努力，但这个也比较难啊。最起码我觉得小组第一日本队没什么可怕的，这个是太恭维了，也别太在意这个说法。就是你中国队啊，越觉得你看我行，你其实是越不行。往往跟了这么多年中国队呢，给我感觉就是越我们哀兵出战的时候，谁都不看好的时候，甚就是能给你踢好这个比赛。我记得2015年亚洲杯的时候，出征之前呀，真的是谁都不看好，教练没名气，队员之前呢也遭受了各种失败。结果到了这个亚洲杯呢，你看知耻而后勇，我们这个小组赛3连胜，提前一轮就获得了小组出线权。人家那时候可能也不重视你，你自己也觉得自己不行，然后到底他啪一踢踢出来了，最后是输给了澳大利亚，没能进4强，澳大利亚是东道主了。现在呢，可能各方面经过这个40强赛的洗礼之后，尤其是又战胜了叙利亚，都觉得行了，都觉得行了，反而不行。所以说这个心态啊，对于中国队，对于中国足球人来说都是很关键的。我觉得赛前谈这种什么肯定小组第一啊，日本队不可怕啊，这个是不负责任。当然了，米卢有他的这个想法，他希望队员们更自信，希望队员们别要这个比赛之前就惧怕了，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足球专业人士，没必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激励球队，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这个最起码之前的这种方式我觉得不是很好。 当然米卢老师人家有这个资本啊，是吧，就带了中国队曾经出现过，人家这个怎么点评啊，这是米老师他的个人的喜好了，但是他可能看的这个角度是不同的。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评论员赵宇，谈了很多关于国足的事儿，我们也是继续给中国男足加油。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康乐，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的是冬奥加速度。 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又到了周日，按照惯例，每到周日呢，我们就会把冬奥历史时间轴关一关，去说一些好玩的事儿。今天要聊的依然还是和滑雪有关。我知道啊，雪友们呢对于各自的滑雪装备都是非常在意的，都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再者说了，装备嘛也是体现个性的一种方法。但是今天我们先将装备这事儿按下不表，我们先去聊一件雪友们无法自我选择但是却为之疯狂的东西，那就是粉雪。粉雪的魅力在哪儿？我这个滑雪小白确实是体会不到，所以我请来了滑雪达人 S 会告诉我们粉雪究竟有多大的魔力。 粉雪的粉大概意思是绵实并且很干爽的雪，通常含雪量是4%到7%，在粉雪上滑呢摔了不疼，并且滑起来非常的帅。简单来说就是介乎于软雪和硬雪之间的一种拥有高级质感和脚感的雪。有一种香槟雪，看名字就觉得非常的不一样，这种雪呢非常的干燥光滑，适合滑雪，目前是集中在美国的落基山脉附近，跟我们是有点远。那离我们比较近的日本呢是个地道的粉雪天堂，比如说北海道的二世谷和富良野都以粉雪闻名世界。那在欧洲滑雪圣地阿尔卑斯山，雪质也是当仁不让的，从瑞士的圣莫里茨到法国的三峡谷。那三峡谷是世界上最大的滑雪连通区，也是著名的粉雪区，因为这里的雪道大部分都在2000米以上，有100%的天然降雪，保证了雪质的松软。 在我看来，粉雪就相当于是一双拥有了黑科技的篮球鞋，让你不但能够跳得高，而且越跳越高还不累。刚才 S 说了几个拥有粉雪的滑雪场，其实也不用去那么远，咱们冬奥会的举办地崇礼得益于当地特殊的小气候，雪质也是非常好的，所以等雪季来临的时候一定要去试试哦。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